不偏不倚是正确的。夏言郑重地提起笔，在正选名录上写下了这个人的名字，徐阶。 粗略算一下，徐阶应该算是一个死过三次的人啊，当然没死成。弘治十六年十月，也就是公元1503年，徐阶诞生在浙江的宣平。由于他的父亲是松江华亭人，就是今天的上海市，所以呢，后代史书把他算作松江人。徐阶有着一个幸福的家庭啊，他的父亲是当地的县丞，就是八品官，虽说官小，但毕竟啊，是经济发达地区，混口饭吃也不太难。总体而言，他家还算比较富裕，比照成分大致相当于小型地主。虽然这个家境宽裕，不用上街卖报纸滚煤球，也不用怕饿死冻死，但徐阶却曾比任何人都更靠近死神。他的第一次死亡经历是在周岁那一年，家人抱着徐阶在枯井边乘凉，不小心摔了一跤，自己倒没怎么着，拍拍屁股上的土站了起来，一琢磨感觉有点不对劲儿，手里似乎少了点什么东西，回头一看，哎呦，徐阶已经掉进井里了。这可算是缺了大德呀，自由落体的徐阶虽然没有跌进水里，却也和井底硬地儿来了一次亲密的接触。我一直认为啊，这个投井自尽算是个比较痛苦的死法，比投江差远了。就如同而今的房地产市场，想死都找不到宽敞的地方，还是投江好啊，想往哪儿跳就往哪儿跳，不用考虑落地面积，末了呢还能欣赏无敌江景，想看哪里就看哪里，谁也挡不住。这枯井虽然摔不死人，但应该能摔残喽。小徐阶掉下井后，全家人费九牛二虎之力，半天才把他捞了出来。等重见天日时，徐阶却既不哭也不闹，怎么的了？啊，晕过去了。他这一晕可大了去了，无论如何抢救，掐人中，灌汤药，就是不醒，连续几天都是如此。到了第三天，大夫告诉他们，快准备棺材吧。可第四天呢，徐阶醒了。徐阶，继续成长吧，下一次你会离死神更近呢。正德二年，也就是公元1507年，徐阶随父亲外出赶路，父亲在前边走，他在后边紧跟着。在经过一座高山的时候，徐阶一不小心又出了点意外，当然呢，他并没有掉进枯井，相对而言呢，这次掉的地方比较特别，悬崖。等他爹听到响声回过头来时，徐阶已经跌落山崖。这位父亲大人即刻放声大哭啊，枯井多少还有个盼头，悬崖底下就是阎王的地盘了，地府招人那是一收一个准啊。痛快哭完了，还得去下边收尸，父亲带着几个帮手绕到了悬崖下，可是左找右找，却始终是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总不能飞了吧？父亲抬起头，看见了挂在树上的儿子。从此以后啊，这个徐阶的经历就成了皆知向闻的奇谈，所有的人都认为如此大难竟然不死，此人必有后福啊。这话似乎没错，从此徐阶的生命踏入了坦途。但人生的最大一次考验仍在前方等待着他，只有经受住这次比死亡更为痛苦的折磨，他才能成长为忍辱负重、独撑危局的忠良砥柱。这之后的日子啊，是平淡无奇的。正德八年，徐阶的父亲辞去了公职，回到了华亭县老家。那么在这里呢，徐阶受到了良好的教育，他十分聪明，悟性很高。四年之后，他一举考中了秀才，进入了县学，成为生员。正德十四年，17岁的徐阶前往南京参加乡试，结果落榜，只得打道回府继续备考。 但这对他而言未必是件坏事，因为就在第二年，一个人来到他的家乡，将彻底改变了徐阶的一生。正德十五年，也就是公元1520年，一位新科进士成为了华亭的知县，他的名字叫聂豹。应该说聂豹是一个称职的知县，而在公务之外，他还有个爱好，聊天。每天下班之后啊，他都会跑到县学和那帮秀才一起探讨经史子集。正是在这里，他遇到了徐阶。当聂豹第一次和徐阶交谈时，这个年轻人高超的悟性和机智的言辞就让他大吃一惊了。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前途不可限量的可造之才。于是当谈话结束，众人纷纷散去的时候，聂豹私下找到了徐阶，问了他一个问题，是否愿意跟随自己学习。徐阶不傻呀，他清楚这意味着什么，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做了肯定的答复。自此以后，徐阶拜聂豹为师，向他求学。但徐阶没有想到，这个看上去极为寻常的县官却并非一个普通人，他即将展示给徐阶的是一个神秘新奇的世界。不久之后啊，徐阶便惊奇地发现，聂豹教给他的并不是平日谈论的经史文章，更不是考试用的八股，而是一门他前所未闻的学问。在徐阶看来，这是一种极其深邃神秘的学识，世间万物无所不包啊。而更为奇怪的是，连经世致用、为人处事的原理也与他之前学过的那些圣人之言截然不同。但他并没有犹豫，在之后的两年里，他一直在刻苦认真地学习钻研着，日夜不辍。因为他的直觉告诉他，这个与众不同的老师正在教授给他一种特别的智慧，并将最终成为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财富。嘉靖元年，也就是公元1522年，应天府即将举行乡试。这一年呢，徐阶20岁，他对聂豹的钦佩和崇拜已经达到了顶点。在这两年之中，他曾无数次发问，无数次得到解答。他掌握了聂豹所传的精髓，了解了这套独特的体系，但两年来仍然有一个让他十分好奇的疑问没有得到答案。于是在他离家赴考的那天，他向为自己送行的聂豹提出了这个最后的问题：你怎么会懂得这么多？聂豹神秘地笑了，那是另一个人教我的。几年前，我在江西求学之时，遇到一个人，听其所讲极为怪异，甚是不以为然。当时啊，我年少气盛，与他反复争辩了几日，终于心服口服。聂豹抬起头，走出了他的回忆，看着这个即将踏上人生征程的年轻人，说出了最终的答案：当日我虽未曾拜师，却蒙他倾囊已授，我所教给你的一切都是当年他传授于我的，你今此去前途未卜，望你用心领悟此学，必有大用。此学即所谓致良知之心学，传我此学者，名王守仁。徐阶牢牢地记住了王守仁这个名字，他拜别聂豹，就此翻开了自己的传奇人生的第一页。这个南京的乡试十分顺利，徐阶呢如行云流水般的答完考题，提前交卷离开了考场。他很有信心，认定自己必可一举中第。但他万万没有想到，就在他自信十足的时候，他的卷子却已经被丢在了落榜者的那一堆里。他的运气实在不好，当时的应天府批卷考官看了他的卷子，却如同是地球人看到了外星人， 顺手就往地下一扔，这写的是什么玩意儿？就在徐阶先生即将成为复读生的时候，上天又一次朝他微笑了。此时啊，主考官恰好走了进来，看见了这一幕，他捡起了卷子，仔细看了很久，然后走到了那位批卷官的面前，说出了自己的结论：当为解元。所谓解元，就是第一名。目瞪口呆的批卷官半天才反应过来，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：落榜。解元和落榜实在反差太大，双方争执不下，最后终于达成妥协，录取徐阶，不点解元。当时的徐阶对这一切丝毫无知，完全被蒙在鼓里，不过无所谓，他已经获得了更进一步的资格，一年之后他将见识真正的大场面，去面对这个帝国的统治者们。嘉靖二年呢，也就是公元1523年，徐阶前往北京参加了会试，看来京城的考官水平确实不错，他的文章呢没有再受到非难，虽然没有拿到会员，却也十分顺利地进入了殿试。徐阶的心理素质还行，见了大老板也不怎么慌张，镇定自若地完成了自己的答题。殿试后，内阁大臣审读答卷，看了他的文章都极为惊讶，赞叹不已啊，认为此科状元非他莫属。就在此刻，另一个人走入审卷室，和相视时如同一桌，他也找到了徐阶的试卷。这个人叫林俊，时任刑部尚书，没事儿遛弯路过，就顺便进来看一看。他拿起卷子认真地看了一会儿，评语脱口而出：好文章，当选第一名。哎，这回麻烦了。应该说这位尚书大人给了个不错的评价，可是问题在于这话实在不该由他来说。说来惭愧，这位仁兄虽然爱才，也是高级干部，却有一个缺点，人缘不好。当时的内阁大臣费鸿等人和他有着很深的矛盾，平时就看得很不顺眼，现在他突然来了这么一句，便就此做出推论，此文作者与他有着不可告人的关系。托林大人这么一声吆喝，本来众望所归的状元徐阶就变成了探花徐阶，头等奖变成了三等奖，但也算凑合了，冤就冤点吧。不过领导的眼睛毕竟是雪亮的，就在徐阶金榜题名去朝廷见考官拜码头的时候，他的才能终于得到了肯定。在那里呢，徐阶见到了朝中第一号人物杨廷和。当这个21岁的青年出现在这位官场绝顶高手面前的时候，杨廷和立刻做出了判断：此少年将来功名必不在我等之下。公报私仇的费鸿也挨了领导的批评：你是怎么做事的啊？为何没把他评为第一呢？佩服啊，佩服，杨廷和先生这么多年还真没白混，发达了。探花徐阶的前景是一片光明啊，比强光灯还亮，领导欣赏他，作为高考全国第三名，翰林院向他敞开大门，一条大道展开在他的脚下，树即是升官入阁，荣华富贵正等待着他。怀着极度的喜悦，徐阶锦衣还乡，他的父亲激动万分呢，自己一生只混了个正八品县办公室主任，那也就是县城那么点小官，儿子竟然这么有出息，这辈子算是赚大发了。母亲顾氏也是一把鼻涕一把泪，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就在他们忙着兴奋流泪的时候，一个意想不到的访客却已悄悄来到了门口。这个人呢，就是聂豹。不久之前，他刚刚得知自己很快就要离开此地，去福建担任巡案御史。在这即将离别的时刻，他找到了徐阶。在过去的日子里，如同当年的那个人一样， 他无私地将平生所学尽数传给了这个叫徐阶的年轻人，但他十分清楚，这位学生虽然极为聪明，却仍未能领会那最为精要关键的一点。当他进入大堂，看到那个因过度喜悦而忘乎所以的青年时，他立刻意识到揭示那个秘诀的时候到了。 我就要离开这里了，望你多加保重。 徐阶脸上的笑颜变成了错愕，他张大的嘴似乎想说点什么， 聂豹却笑着摇摇手，你日后这前程无可限量，我没什么礼物可以送你，就为你上最后一课吧。心学之要领你已尽知，但其中精要之处为知行合一四字而已，若融会贯通，自可修身齐家，安邦定国。 聂宝顿了一下，看着屏气倾听的徐阶继续说道， 你天资聪明，将来必成大器，但官场险恶，仕途坎坷，望你好自珍重，若到了艰难之时，牢记此四字真言，用心领教，必可转危为安。即使日后身处绝境，亦须坚守，万物轻言放弃，切记，切记。 徐阶肃立一旁，庄重地向老师作揖行礼，沉声答道， 学生明白了。 然而聂豹的反应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， 豹，你不明白。 聂豹神秘的笑容， 至少啊现在没有。 嘉靖三年，也就是公元1524年，怀着满心的喜悦和一丝疑虑，徐阶拜别聂豹前往京城赴任。作为帝国的优秀人才，他进入翰林院成为了一名七品编修。这里虽然没有外放地方官的威风和油水，却是万众瞩目的中心，因为一旦进入这里，半只脚就已经踏入了内阁。此时的徐阶少年得志，前途看涨，还刚刚办完了婚事，娶了个漂亮的老婆，所谓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，好事儿都让他一个人赶上了。可是到达人生顶点的徐阶万万没有想到，他刚摸到幸福大门的把手，就即将滑入痛苦的深渊。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，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。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，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媳妇儿，坐好了，咱出发喽！ 哎呀，老公，好几天没坐你车，怎么脏成这样呢？ 这两天忙，忘收拾了。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！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？走你，嘿，还有 有香蕉皮呢，这走你。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，走你。 哎呦，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。哈， 哎，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。哎，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？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。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。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，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。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，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。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，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。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，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。 文明礼仪多一度，和谐社会每一天。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。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 FM 986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。 FM 98.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悠悠华夏5000年，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，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，时代的兴衰，朝代的更替，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，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。毫无疑问，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，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。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。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。 嘉靖3年8月，刚进翰林院的徐阶板凳还没坐热，就接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，他的父亲去世了。徐阶啊是个孝顺的儿子，他极为悲痛，报了父丧，二话不说就打起背包回了家，在家守孝一待就是3年呢。刚到单位上班，领导没混熟，同事关系也没搞好，就回家晾了3年，也真算是流年不利。但徐阶并不知道，这一切不过是热身运动，一场致命的劫难即将向他袭来。嘉靖6年，徐阶回到了北京，官复原职，开始在翰林院当文员，整日抄抄写写，研究中央文件。平淡的日子过了3年，麻烦来了。从他看到张从那份奏折开始，之后的事情我们已经说过了。张从要整孔老二，徐阶反对，于是呢张从要整徐阶，最后徐阶滚蛋。好像很简单，事实上不简单。当徐阶鼓起勇气驳倒张从的时候，他并不怎么在意，大不了就是罢官嘛，你能把老子怎么样？还能杀了我？哎，没错，就是杀了你。由于徐阶骂得太痛快了，督察院的几个御史也凑着热闹，跟着骂了一把，又惹火了张聪。这下徐阶惨了，张先生缺少海燕的心怀，充不起量，也就是阴沟那么宽，他当即表示要把带头的徐阶干掉。天真的徐阶万没想到，发表个人意见顶撞领导竟然要掉脑袋。不过事情到了这份儿，伸头缩头都是一刀，索性豁出去了，死也不当孬种。他毫不畏惧，直接放话出来，要杀就杀，老子不怕。 但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徐杰没有想到，还有更为悲惨的命运在前方等待着他。因为在这个世界上，死亡从来就不是最狠毒的惩罚。就在他静坐等待处罚的时候，另一个噩耗传来，他的妻子突然病逝了，只留下了一个2岁的孩子。徐杰悲痛万分，他成婚仅仅6年，妻子就永别而去。但更让他痛苦不已的是，他连办理妻子后事的能力都没有，因为他得罪了张大人，不能四处走动，必须待在原地等候处理。事实上，在当时的很多人眼里啊，徐阶已经是必死无疑，因为根据路边社报道，督察院已经放出风来，都御史王洪受张聪指使给徐阶定了死罪。徐阶终于没有能够逃脱死神的第三次玩弄。其实杀头啊也没什么，眼一闭心一横，根据传统说法就当是个碗大的疤啊。虽然这个疤治不好，但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把你关起来，先不杀你，吊着你玩，让你感觉每一天都可能是人生的最后。徐阶所承受的就是这样的痛苦，每日笼罩在死亡阴影下，随时都可能有人闯进来宣布他的死期。但除了死亡的恐惧外，他还有更为深切的痛楚，妻死子幼。而家里的情形还真应了那句老台词儿，上有70岁的老母，下有吃奶的孩子。正所谓辛辛苦苦20年，夜回到解放前，为了远大前程幸福家庭用了20年，现在前程尽毁家破人亡却只用了10几天。有时候天堂到地狱只有一步之遥。这突然发生的一切足以让人发疯，相信只要是人类就会难以忍受。可是人生最痛苦的地方就在于，明明已经无法忍受，却还要忍受下去。当督察院内定的死罪传到徐阶的耳朵里，重压之下的他终于忍无可忍，于是他抖擞精神，决定从头再忍。不忍又能怎样呢？徐阶开始准备后事了，他叫来了自己的好友沈凯，交给他一些银两，只委托他2件事情。请安葬我的妻子，把我的孩子带回华亭老家交给我的母亲。沈凯认真地点点头，接受了他的委托。得到承诺的徐阶放心了，他大声地说道，死就死吧，如今我已了无牵挂，请你替我转告张学士，此事我一人所为，绝无悔意。这个张学士啊，指的就是张聪，那时他时任谨慎殿大学士。上天一向是很幽默的，一心求死的徐阶偏偏还死不了。督察院的处决意见送到刑部，恰好刑部的几个司局级干部是徐阶的老乡兼好友，就把这事儿啊给压下去了，还四处帮他活动，最后终于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了。当然了，张聪是不会罢休的，既然杀不掉你，就毁掉你的前程，此后再也不用回翰林院上班了，更别想什么尚书内阁，老老实实的去福建吧。更为可恶的是，这位张学士还在皇帝面前狠狠告了一状，弄得嘉靖也是激动异常，竟然让人在柱子上刻下了8个大字，徐阶小人永不叙用。看样子是害怕自己记性不好把这事儿给忘了。事后证明啊，他记性确实不好啊。好了，有了这8字评语，徐阶的前程就算到此为止吧。但他没有多说什么，收拾行李便准备上路。而在赴任之前，他还要回一趟华亭去拜别在家的母亲。徐阶连杀头都不怕，自然也不怕罢官，但对辛勤养育自己的母亲，他始终怀着歉疚。荣华富贵已付之流水，何以见母，何以报归。徐阶连杀头都不怕，自然也不怕罢官， 但对辛勤养育自己的母亲，他始终怀着歉疚。荣华富贵已付之流水，何以见母，何以报归。但当他见到母亲的时候，才知道自己错了。母亲故事听他讲完所有的经过后，却欣慰地笑了。哦，你因勇于直言而被贬官，这是我的荣耀啊。然后他站起身，去为一脸惊讶的儿子准备远行的行李。毕竟我并非孤身一人呐。徐阶笑语，他最终下定了决心，出发去福建，普天之下岂有绝人之路。徐阶是幸运的，因为综合前人经验，但凡上天要你吃苦，一定会有好处给你，这次也不例外。如往常一样，老天爷早已准备好了一份珍贵的礼物，等待着徐阶去领取。当然了，在此之前，他不把徐阶折腾个七荤八素是不会罢休的，因为老天爷他老人家的习惯是永远不会改变的，先收获再付款。福建延平府的推官是个好位置吗？答案是不，延平位于闽北位置，而且多是山区，在那里当知府连轿子都没法坐，经常要骑马，而推官更是够呛，因为他专管司法以及各类刑事案件。所谓穷山恶水出刁民，不巧延平完全符合这个条件，所以此地大案要案频发，而且其司法系统的下属官员大都由本地人担任，包庇徇私也十分难搞。如此看来，当年张聪发配他的时候，还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。于是当个子矮小的上海人徐阶出现在当地属下面前的时候，当官的地头蛇的人们几乎同时确定，这个人呢，很快就会滚蛋的。总体上看，这句话的语法和真实性是没错的，但主语的指向并非徐阶，而是他们自己。徐阶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处理急案，托手下的福，延平府这几年的司法成绩十分突出，案件堆积如山，却总不处理。监狱已经成了延平最适合居住的地方，老犯人没处理，新犯人又关进来，声势日益壮大。当年也没什么羁押期限，说关你就关你，说多久就多久，完全就没个谱，拖个三五年，判个一两年，审完后掐指头一算，当庭释放也算是常事。于是徐阶对手下们说，从明天开始加班加点审查案件。下属们反应十分热烈，纷纷表示一定要协助领导搞好工作，徐阶非常之高兴。第二天呢，所有官员都按时报到，然而徐阶惊奇地发现，这帮人虽然坐在了办公室里，却只是一心一意的磨洋工，出工不出力，根本没有任何作用。徐阶终于明白了，眼前的这一群看似亲切的部下，整日笑脸相迎，呼前拥后，背地里却搞非暴力不合作，推三阻四，其实只为一个目的，把自己赶走。徐阶愤怒了，他言辞训斥了几个代工的官员，却没有想到这些人的脾气比他还大，当场就顶了他几句，之后索性不来了，烂摊子丢给你，看你一个人怎么办。徐阶握紧了拳头，他知道指望不上这些人了，但问题摆在眼前，一个人怎么办呢？其实很多事儿一个人也是可以办的，只要你有足够的决心。徐阶打开了尘封的卷宗，开始逐渐审查整理案件。在这个陌生的地方，他没有助手，没有朋友，在孤灯下艰难的工作，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，他最终完成了这件看似无法完成的任务。该判的判了，该放的放了，什么千古奇冤罪大恶极的也都处理了，这个世界第一次彻底清净。地头蛇们跌破了眼镜，他们想不到这个看上去白白净净的外地人竟然如此彪悍， 可他们更想不到的是，这并不是事情的终结。在不久之后，徐阶突然下令逮捕了几个司法衙门的官员，那几位非暴力不合作行动的领导人罪名是贪污受贿，以他们那些烂底儿，这类证据实在并不难找。于是分流的分流，下岗的下岗，从此没有人再敢和徐阶作对，因为他们已经认识到，在这个文弱书生的身体里蕴藏着极为可怕的力量。在很多记载中，这个故事常常被引用，以说明徐阶的良好工作状态，并体现了其全心全意为百姓服务的思想境界等等等等等。其实啊，事情并非那么简单，在这层光环的下面隐藏着徐阶性格的另一面，先隐而后发，俗语又叫秋后算账，或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。而20年后那些惊心动魄的事情也明确地告诉了我们，在这位斯文读书人的心中始终铭刻着这样一个人生信条：有仇必报。不久之后，徐阶的名声就随着这件事情传遍了燕平，喜欢他的人很多，恨他的人也不少。几位被他下岗分流的人还找来当地的黑社会，扬言要给他放点血。于是有人找到他，直截了当地告诉他，你已经不是京官了，在这小地方捞点外快混日子就行，何必那么认真呢？徐阶的回答是这样的：我虽官小，却有职责在身，一日不敢懈怠，此地虽偏，亦可励精图治。说得好啊，说得好。可是励精图治的徐阶先生，你很快就会遇到了一个真正的麻烦，而这个麻烦是你无法解决的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延平一带虽然穷，却还有个天然的优势，产矿。这矿出产的东西也比较特别，银。当年那个时候，银矿的地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印钞厂，只要能挖出来就能用出去，还不用担心通货膨胀问题。延平是一个民风彪悍的地方，所谓民风彪悍，通俗点讲就是不读书敢闹事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不吃白不吃。于是各地未经安全生产部门批准的小银窑纷纷开张，四处刨坑挖洞，还勾结地方黑社会，称霸一方，鱼肉百姓。刚刚断完冤案的徐阶意气风发，他准备再显身手，彻底解决这帮危害百姓的人渣。但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，虽然三令五申反复清查，情况却丝毫没有好转，官员们依然喝茶聊天，恶霸们依然盗挖银两。徐阶并不是个天真的人，他十分清楚，官员们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态度，是因为在这些被挖掘的银子中必定有属于他们的一份。官匪勾结，蛇鼠一窝，没有人肯执行他的命令。这一次徐阶真的无计可施，文件可以自己看，案件也可以自己审，但是要他手提钢刀深入虎穴剿匪，这玩笑就开得太大了。最初啊，在徐阶看来，这只是一件他必须解决的治安案件，但他没有想到对这件事情的处理将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事情却毫无进展。在逐日的等待中，徐阶开始疑惑了，即使在被张从恶整、皇帝训斥的时候，徐阶也从未畏惧过，因为他一直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对的，是站得住脚的。但是现在他似乎有点心虚了。20多年以来，虽然饱经风雨，但徐阶始终是一个十分自信的人，他相信自己学到的四书五经，相信自己听到的圣贤之言。那些历史上的名臣名相和他们的不朽功绩一直都是他学习的榜样。徐阶曾经坚定地认为，只要坚守圣人的教诲，遵循礼廉耻，必可修身齐家，治国平天下。 可是现在出问题了，徐阶惊奇地发现雷厉风行、刚直不阿在现实中失去了作用，至少在现在这件事情上一点作用也没有。而他的属下们并没有相同的道德觉悟，也不打算培养类似的品德，他们并不理会徐阶的苦心，只是站在一旁冷眼旁观，等待着徐阶的离去，然后继续获取他们的利益。徐阶想不通，他愤愤不平了，他出离愤怒了，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是这个样子？他不是书中所记载的那个太平盛世，更不是人心向善的桃花源，这是一个丑陋的世界，所有的人最为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利益得失。所谓舍生取义，所谓心怀天下，在他那些贪婪的下属心中通通归结为两个字：放屁。绝望的情绪弥漫在徐杰的心中，他突然发现自己二十多年所信奉的圣人之道、处事原则原来竟然毫无用处，连福建燕平府的几个奸吏恶霸都解决不了治理天下青史留名，真是笑话。徐杰终于遇到了他人生中的最大危机，信仰的危机。多年所学虽然无用，世上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相信、可以坚持？然而他最终没有放弃，因为他还有第二个选择：良知之学，知行合一。我的一位哲学系毕业的好朋友啊，曾经这样对我说，这个大学里不应该开设哲学本科专业，因为这个学生不懂。这是一句至理名言的。作为这个世界上最为高深的智慧，哲学是无数天才一生思考、生活的结晶。他们吃过很多亏，受过许多苦，才最终将其浓缩为书本上的短短数言。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是不会懂得这些的，他们太天真、太幼稚。他们或许能够在考试中呢得到100分，却不可能真正了解其中的含义。所以他们虽然手握真理，却无法使用，满怀热情地踏入社会，却被撞得头破血流。徐阶大致就是这样一个人，他也不懂，虽然他了解心学的所有内容，却并不知道该怎么去做。至于六年前聂豹告诉他的那四个字，他更是不得要领。什么是知行合一？答，就是知与行的合一。平，废话。徐阶反复思考着这四个字，却始终摸不着头脑。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，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。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。明朝那些事，尽在下集。 眷恋和贪望，梦太晚，花 花针跳起了斜隙，在雕花楼中晒着白衣，纷纷洛阳城里惊飞白月去，星月上烛花灯如雨。 昔日青木照空墨云起，人不求何以写浮萍，一针线绘芙蕖，微城似故曲，一弹木吹一腔断笛。 穿过灯火明灭的街巷，人家檐下眼神已静谧，檐上清香万起，微炊烟几缕，妙云垂涎残霞底。 在街角下看潮落潮起，红烛秋光晕染似雨，彩写夜色几笔，失去了别离，是谁笔下惊现绮丽。 窗里明对灯火吹断笛，窗外我隔小门又细雨，开小轩挽流袖，研墨轻提笔，画出你远山眉黛底。曾少年意气，怒马鲜衣，策马落成阵风里。纷飞笙歌看繁华，诗章皆如水，千里莲灯回首尽独你，举案与眉 间。落脚星河长，何必细数回首你，在灯火阑珊处，人已得灯残热，七月已消失，今朝此宵无法一步。沽酒何持正月写白堤，与你醉可话佳期。轩窗木高破柳，迎接听秋天夕，我独花灯素芬芳不息，如梦中独你。 来的笔翻着书卷起， 此中经风雨露，生人间无数，此外人间烟火迷离。何更是我对月目几许，可惜神里为月提笔。 叩门静听细语，任凉风吹雨，心开窗前为你祈雨。 窗里我对灯吹淡笛，窗外你隔小门又细雨， 开小轩挽流袖，研墨轻提笔，画出你远山眉黛底。 涉过繁华诗章皆如水，我不见良人如雨。洛阳城金风雨露，生人间无数，独见小字烟火的情意，你举案眉间。 我朝夕何尝何必细数，回首你在灯火阑珊处。 人已得灯残热，七月已消失，今朝此宵无法一步。 望你门前只身笑对我，碧落碧落皆轻拂。都说两情若长，何须在乎朝暮，我独花灯素芬芳不止，如图你一目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！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